捧上月夕花尘。 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也第一次见到了那么美的一切。 你， 哼，我就说你是个姑娘。 水饺连枝， 还是说错了，你应该是仙女吧。 少年自体江湖愁，一人独游天地久，也曾仗剑问荆州。 这是什么剑法？ 无量剑，无量剑，入此劫之人，生生世世万劫不复。小心，你这么好看，为何总戴个面具挡着脸？ 那你剑法更高，为何不敢叫声一 声？只是那个说三个月之后会再来的人。